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深水埗石硖尾村第二十一座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毒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啊！又会在电话入面出现嘅， 系啊， 冇计啦！大家大家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无论是第一台、第二台或者其他频道，都会知道我哋最近嘅一个防疫措施。 系我哋同心抗疫啊嘛！ 系啊，齐打疫苗，哒哒哒 ！Yeah！ 不如报一报时间和天气啊！ 我而家呢个冇钟啊，睇唔到。我睇唔到我电话，而家攞住嚟讲啊，咩都睇唔到，自己睇啦。 我都睇唔到啊，我咩都唔知啊。有咩想讲今日？ 今日我哋讲到一个咧，都系同呢个啱啱过去呢个星期情人节咧，好多人咪出嗰啲 post 啊，嗰啲成嘅，即系嗰啲放闪嗰啲嘢咧，就已经好多人都有啦。咁但系。最近咧，唔知点解特别多啲人啊，求婚啊！ 哦，系 2月14日嗰日嚟求婚啊！ 我记得我嗰日睇咧，即系我睇我嘅 Instagram 咧，起码都有，起码见到5至6个人都系2月14日求婚咯。 哦，系差唔多呢个数量咯。即系通常都系有扎花嘅，但系睇埋啲 caption 就会写话咩 she said yes 啊嗰啲咁样样咧。 啊，是 she said yes， yeah， 大家好中意啦，落呢句你就知求婚成功咁样样噶啦嘛，好鬼多拣嗰日嘅，但系咧老实讲，我系唔明点解大家要拣24号嚟求婚。 好啦，我哋今日要讨论嘅题目啊，就系究竟假设你要求婚， 系 你要拣边一日求婚， 拣咩日子啊嘛， 拣咩日子？ 嗱，我一定唔会拣大时大节嘅， 系。 咩二月十四啊、圣诞啊嗰啲咧，一定唔会谂嘅。 一月一号啊， 唔系 一月一号都有堆噶。 啊，系新一年新开始嗰啲咁嘅，系唔知倒数完嘅嗰一下，跟住就唔知又求婚嗰啲咁样样啦。但系我话点解唔会拣啲大时大节咧？首先系因为啊，我觉得嗰啲日子咧系攞嚟俾人锯嘅， 合理合理。 系啦，喺同日节圣诞嗰啲，你要 book 呢样 book 嗰样好贵啦。即系我假设冇疫情嘅话，咁我要假设求婚咁样，我当我唔系大肆铺张，我净系可能 book 个 station 布置晒间房嗰啲又好啦，或者 book 间餐厅安排晒都好啦。你嗰啲酒店嘅房价，你餐厅 book 嘅你食嘢嗰啲价钱， 你就算食块扒， 喂， 你平时一嚿水，嗰日要3嚿水。 系啦，即系点解啊？要边个氹自己踩呢？因为当即系情人节要庆祝个名，但系当如果你求婚嗰日都系，即系话你以后，即假设你好命，以后都同佢一齐啦。即系你每一年嘅结婚周年纪念，你就要喺一个咧预咗俾人劏嘅日子嗰度去庆祝啦。 唔系，但系等先，但系如果情人节点都要庆祝嘅话，我俾人劏一次，点解？即系我预期俾人劏两次，点解我唔俾人劏一次呢？ 因为情人节冇人话一定要出去噶嘛，我情人节我都可以匿喺。 哦，因为个意思系情人节有机会避得过。 系啦。 但系结婚周年你就打死都说不穿，即系情人节你都仲可以话系咩商业嘅策划、资本主义嘅阴谋，但系你结婚周年就冇得避啦。 冇你自己拣噶嘛，嗰日。 合理。 咁你冇理由啊？ 系。你会拣系你自己生日呢？其实我觉得最醒呢，因为嗱，假设啦，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啦，例如即系又话拣拍拖几多周年咁样，即系例如我系 农历七月十四拍拖嘅咁样，咁我就农历七月十四求婚咁样啦，系咪先？咁你好易记啊嘛，你就系记住一个，即系有时有啲另一半系直情你要连拍拖几多边一日都要开始记埋噶嘛。咁如果系咁嘅，我拣一个咧，即系原来一个系十二月十五嘅，一个七月十四嘅，咁我咪要记两日。咁但系如果我将呢、這个，我激动到，如果你将呢个嘅求婚纪念日，连你拍拖纪念日，再加埋结婚纪念日啊！都摆上七月十四啊，哦、又冇夜街去、啊， 好猛啊， 好猛啊，得唔得咧？ 你会唔会啊？你会唔会摆、啊？ 我唔会，我唔会。但系我有一个，我会有一个好啲嘅， 系 我会胆搏胆摆喺九月廿七求婚。 九月廿七啊，即系自己， 即系我生日啊！ 即系你焗佢同你 系啊，我生日、啊。你唔系仲要我搞咁多嘢啊嘛？ 虽然结婚周年纪念咩系大家都关事，但你按 top 多嘢嘢就系你生日，所以咧你就可以龙凤叫佢出飞啦。 系啦， 哦，即系结婚嗰位打和当，大家唔想同大家庆祝，但系生日佢都要同你庆祝。 都唔系啊，而系执执搏射落去，所以我先至话系胆搏胆。嗯、即系例如嗱，你嗱，例如嗰啲叫咩咧？周年纪念，成日都系其实主要都系男方去表示噶嘛。女方唔係冇，比較少啲。我睇個 Instagram 嘅比例啦，即係社交平台一個，即係好似三五成群嗰個咩小圈子投票，我估大概係四六比，即係四個女仔六個男仔嘅比例去即係處理呢個嘅周年紀念啦。無論係結婚又好，或者拍拖又好， 係啊， 或者係分手咁樣又好啦，主要都係男仔處理噶嘛。咁好啦，但假如嗰日啊係我生日喎、啊。我咪应该搏你会处理咧？ 呢个都 make sense， 我觉得呢个都 make sense。 或者有一日，假设我唔记得咗啊，咁我都可以同你讲，唔好意思，我忙到连自己生日都唔记得，系咪先？同埋你好少唔记得自己生日噶嘛，咁一定 guarantee 到你一定记得啦。仲有好多人会帮你记住你嘅生日噶，例如 Facebook 会提你啦。甚至唔系嘅话，我阿妈都一定会提我啦， 或者公司啲同事群组 系啦。咁你一定可以确保你可以记得结婚纪念日，所以我系觉得喺自己生日咧系几好嘅一日嚟嘅。 呢、這个 OK 嘅，即系你啱啱嗰个胆搏胆搏呢个搏得过嘅。另外咧，我觉得做一样嘢咧，就系、是、你拣嗰个月份啊，即系我系用月份计啊，因为嗰个月咧。唔係啲好多嘢要處理，即係舉個你唔好揀二月，因為二月嘅情人節你本身就要咩啦，即係你已經安排啦，或者對方嘅生日嗰啲咧，因為我嗰陣時有個女朋友佢二月生日，跟住咧月頭生日，跟住情人節就隔可能 兩個禮拜， 因為二月頭同佢慶祝完一次之後咧，我月中又 會四號，咁你二月尾又慶祝多一次喎， 咁我咪月尾去求婚，咁咪即係揾自己嚟搞， 係啊，有啲再複雜啲㗎，有啲係計埋自己小朋友幾時出世㗎。系啊，因为嗰件事嗱，假如你生两个女嘅，即前世情人啦，系咪先 ？OK， 系。 如果你系九月出世，唔系九月啦，你嘅另一半系八月，你嘅两个小朋友分别六月同七月，咁你好似每个月嚟一剂啊嘛。 哦，系啊，系啊。 但如果你将所有嘢逼埋一次过啊，除非你逼到好离谱啦，即好似阿 Bob 咁样，你系有四个小朋友嘅。而咁啱，我唔知阿 Bob 系咪四个都系同一个月份啦。假设我有四个小朋友啦，四个都系同一个月份嘅，咁你就话可以一齐搞啫。但系如果得两个，连埋你老婆咧，三个人咧，你点都系要搞三次，除非个数，除非佢个数去到好似阿 Bob 咁样，可以加埋五个人。咁你就嗱，今个月一齐搞， 本月之星啊， 唔系俾面啊嘛。所以 系啊。 唔係，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啊！即係有啲人係連生仔都計埋噶嘛，即係嗱，撇除呢、這個，即係呢個係比較叫做有趣嘅説法啦。即係我哋搞 get 講話要計埋嗰個叫做生仔嘅 生日嗰日子係嗰慶祝啦，因為 但係其實好多人係要計埋佢出世噶嘛，即係等個 B B 好穩啲啊嘛，嗰啲嘢 或者大細 B 入學嗰啲，即係好 practical 計呢啲噶嘛。 所以時間係要計嘅。 我其實會偏好呢，即係如果純粹好個人嘅感覺呢，我係鍾意近年尾嘅，即係又係嗰句十二好有啲似你個邏輯嘅，十二月我生日啦，又係近我生日啦，同埋我覺得嗰啲節日你去搞求婚嗰啲容易啲，你夏天因為你要諗埋 求婚你要準備好多大龍鳳嘅嘢啦。你間夏天假如你又要搬嘢啊，你又要喺户外嗰啲求婚嗰樣嘢咧，出汗啊，好麻煩啊呢一樣嘢。你又慶祝所有嘢都係一個夏天舉行，因為啲人婚禮都好中意搞年尾，其中一樣嘢就因為你著曬婚紗西裝影嗰啲咩結婚相咧，年尾嗰啲天氣好啲嘅時候咧。是会好过你在夏天那里搞结婚的。所以你去到年尾零舍见多啲人是搞婚礼就是这样。 咦，我如果用你这个逻辑呢，我反而有另外一个想法。即是呢每年有几个月份呢是比较多假期的嘛。即是例如二月这样啦。或者可能是九月尾啦。即是你论埋国庆和中秋。咁重阳那几个是论埋一起有机会论到嘛。端午和清明啊。是不是 好像是中月即是年中 的。年中有几天可以冧在一起的嘛。即是总是有几个月份可以冧在一起。你会不会揀那几个月份有多公众假期啊？ 多公众假期啊。我又没想过为什么你会觉得。 哦，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你份工是不关公众假期事的。 啊啊、 我关公众假期呢，我会觉得我搞完大龙凤之后我第二天可以放假。你明白吗？即是假如我将结婚纪念日摆年初一。我年初二、年初三可以唞下，如果唔系你谂下，你礼拜日庆祝完之后， 系 礼拜一要翻工咯。 咁你要睇农历嘅，你可以睇，即系端午至前夕呢、這个端 Festival Eve 咁样拣嗰一日嚟。 所以我话七月十四系一个好日子，老婆唔好出夜街， 危险啊！ 危险啊！ 我早啲翻， 生埋小朋友，早啲翻屋企，唔好去海边。危险，唔好去睇咯。 唔好烛光晚餐，夜晚点蜡烛好嘛？ 唔好乱嚟。 但个形式啊，日子头先讲嗰样啦，你形式其实你有冇谂过 点样求婚？ 系啊， 我系啊， 你都要谂噶啦。你会觉得你就快过我嘅？ 唉，我系谂 未死啊！ 唔系，我系谂住旅行结婚嘅。 哦， 系啊，即系可能系嗰日去到，可能个 trip 临出发之前嘅，可能大家已经有共识会结婚噶啦。咁但系只不过去到嗰个 trip 就话，不如我哋过两日，我登记咗去搞埋啦，好唔好啊？咁样咯。 哦， 因为我好怕喺香港又大龙凤啊，又搞一坛嘢。咁樣好似搞好似搞一個香港金曲頒獎典禮咁，我覺得太大陣仗啦，對於我嚟講，即係我唔係樂壇啊嘛，係咪先？樂壇就值得有呢樣嘢，我嘅私生活，我嘅私生活係唔值得嘅 ，OK？ 合理 啱噶，呢啲你唔好搞到身邊嗰啲人又要幫你咩吹波波啊，又要幫你買呢樣嗰樣啦， 唔好搞呢個咩嘢啦。 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相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泊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泪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更孤独华丽地眺望。Oh, don't you let go, 'cause 哪怕更孤单，向每个背影讲再见。时间似轻烟，开始不敢相信什么永远。 是一种高深莫测的事物，它还会不断地演变，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文化、时间、地方出现都会有不同的意思。语言呢是还会进化的，即使是一字一词微小的改动，就会有全新意思的诞生。所以这里就是教你最新成语的成语好鬼狼之 阿阿波成 与博士一。 博士一，博士一，情人节啱啱过咗啦，我仲諗住平时睇惯咗啲人嘅放闪 post 就免疫冇事啦，点知今年好多人顺便求埋婚，有啲咩嘅成语可以形容呢个 moment 呢？ 你可以用赶尽杀绝啊，意思係佢哋对你完全唔留情啊。 唔係啊，博士一，我想讲啲正面啲嘅，想祝福佢哋啊，有啲咩成语可以讲啊？ 你可以用永结同心，意思呢是个心永远连结埋一起，多数呢是新婚贺词会用嘅。 哦，博士一，呢一句听落都几好喎、啊。咁唔知如果嚟到二十一世纪嘅话，永结同心又可以变成点样呢？ 啊，你呢条问题问得真係好，今集就一于教你永结同心嘅最新用法啦。阿波成，去到婚礼系咪会见到 MC 呢？ 有啊，你系咪讲好似龙哥嗰啲婚礼司仪啊？ 唔系啊，我系讲紧嗰啲搵啲好有趣啊，唔系系以为好有趣嘅中学或者小学同学上嚟做嗰啲 MC 啊，次次都搞到个场静晒。 都有噶，同埋佢哋好兴讲一句话。呢对新人，我由读书嘅时候就认识佢哋，睇住佢哋一齐噶啦。咁呢个时候系咪又可以讲祝一对新人永结同心啊？ 唔系啊，因为佢哋由中学已经认识，所以系永结同学。如果佢哋喺大学宿舍识嘅话，就永结同居。咁当然啦，如果咁啱啊，你帮下新哥同埋淑梅姐啊搞婚礼嘅话，你可以讲啊。永结同事啊，因为佢哋以前啊系一齐喺电台工作啊，好一对璧人啊。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提醒你一个封路安排，在何文田因为有较早前的路陷影响，忠孝街去爱民村方向近天柱的唯一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沿佛光街行驶的车辆禁止在近天柱的交界转入忠孝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驾车人士请你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本港乐坛历史上首次联合颁奖的音乐颁奖典礼，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奖项包括香港金曲金曲奖、香港金曲新人奖、香港金曲华语歌曲奖、香港金曲男歌手大奖、女歌手大奖、乐队大奖、最佳合唱歌曲奖、最佳劇集歌曲奖、 Cash 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年度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金曲荣誉大奖。4月3号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今日要清理好多树木，快啲攞齐嘢就开工啦！ 我攞咗个链脚噶啦，随时行得。 咁你啲个人防护装备呢？ 吓，你意思系安全帽、护目镜、护耳罩、手套、安全鞋，要边样啊？ 你应该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今集讲使用链脚时嘅注意事项，你听完先好去开工啊！ 近年芳香疗法盛行，究竟精油是什么呢？ 精油呢就是用一些天然草本的植物将它蒸馏压榨来到提炼，萃取一些高浓度复杂的芳香分子出来。 想要继续学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一把新声音叫你滚。 是你在我极刹那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心去想滚回前女友。 Alice 第一次同乐迷见面就是这首同新晋音乐人彭家维的合作，他说这个是源自对方的经历，眼前的人亲口同自己说仍然挂念前度。 如今归咎给你就当垃圾循环。 作曲电词彭家维，编曲监制 Johnny Yim。 你不需悔疚。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谷文滚回你的前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深水埗石硖尾村第21座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 谷文，你觉得一再放不低前度的会是什么呢？ 以前相处的回忆，所以刚才他送礼物都是送了那个朱古力，应该是他曾经为第一段感情做了那么多努力，他应该是就是最放不低的东西。我是谷文 Alice， 想知道我选亚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妹。 集我善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嘉宾咧系有 Alice 谷文嘅，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系谷文 Alice， 系啦，咁啊，之前一路睇Alice 嘅 social media 都会见到，其实一路都有拍好多嘅片，可能唱一啲 cover 嘅歌啊等等咁。咁而家嘅状态系咪都系一个全职嘅歌手？因为最近亦都出咗你嘅即系第一首派台作品啊嘛。 系啊系啊，终于啊，好开心啊，即系可以啱啱出道啦，即系第一首派台歌就而家正式出道咯，今年即系新鲜滚热啦。 即系以前一路都好喜欢唱歌，跟住会系咪都有啲参加比赛啊？即系嗰种嘅过去咧？ 啊，有啊！我其实细细个已经咧，有玩下比赛啊，跟住想一路睇下有冇机会去做一啲关于音乐嘅嘢。咁但系都系嗰句好老土咁讲，但系咁梗系屋企人唔中意啦，系咪？咁所以冇钱啊，冇钱啊，唔得唔得嗰啲。咁跟住之后就所以就冇特别去读音乐嘅。相關事務，大學我係好唔關事嘅。我大學讀咧喺澳洲國立大學讀畢業嘅時候係讀金融嘅。 哦，我哋兩個都好唔關事，俾你估下。我哋兩個讀嘅大學同而家做緊都差好遠嘅、哦。你睇我哋個樣子係讀咩？ 係咪工程啊你？ 我佢樣子讀工程、 啊，係咪似讀工程、 啊？係啊，你樣子讀 engine。 佢咧佢個樣子讀咩啊？ 佢樣你但係你話完全唔關事，即係唔係？ 即係唔係全理係啦，唔係 media， 我兩個都唔 係 啊， 唔係 journalism 嗰啲 係啊。 你係咪讀社工嗰啲咧？可能 我 佢似睇社工嗰啲， 唔係因為你話好， 我只需要俾人輔導嗰啲。 唔係雖然係咁講，但係可能嘅反差好大啊嘛，係咪先？可以再覺得可能係咁樣。 阿社工其實你讀咩？ 我係讀宗教同哲學嘅。 Oh my god！ 我都中意聽呢啲噶，我之前都諗住即系读下神学嘢噶， 系我嗰阵时就有兴趣就走咗去读宗教同哲学，啱啱进修咗个佛学翻嚟，系睇唔出嚟， 睇唔出嚟。 咁即系你个人好，佢成日夜晚黑谂好多嘢噶咯。 我唔系啊，读完好好瞓噶，因为你识冥想啊嘛， 你识得自己好瞓啲啊嘛， 都好嘅，谂方法排解。 而就我系读地理嘅，完全系另一样嘢。 地理哇， 嗰个纯粹因为贪佢有得去 field trip， 有得周围飞咧。 哦， 系即系唔系谂住读书咁入大学咁，所以拣咗科最唔使点读书噶啦。 但系你完全冇做过金融嘅嘢，定系 有？我一翻嚟第一份工就系做企业融资，即系统称 investment banking 啦。跟住之后就时间都系颠倒嘅，但系比而家呢一行就冇咁颠倒咯。因为如果讲好似好闷咁，但系讲少少啦，好多人话哇咩嚟噶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成日赚钱咁样。其实投资银行分好多 sector 嘅，我就系负责帮人上市或者一间上市公司度做一啲即系顾问嘅角色。咁所以佢哋如果万一要有啲乜嘢推出嘅话，佢要经过我哋去同一啲专业嘅人士去沟通嘅，例如即系大家知道嘅律师啊、会计师啊，跟住港交所啊、证交所嗰啲，咁就系我哋嘅角色咯。咁样 第一印象， 咁喺我哋即系第一 part 呢个第一印象，俾你估咗一样嘢之前，有冇得都轻轻介绍下哦？呢一首歌嘅创作嘅背景啊，呢个题材咁样样咧？ 因为大家听我讲嘢都知道我男仔头啲，即系我嘅人系比较爽直啲、直接啲嘅。咁我觉得新时代女性系咪唔系下下都要做一个受害者嘅角色啊，喊啊，然后即系比较柔弱咁样。咁我觉得系时候有啲人要有啲比较。又唔係話剛強嘅，比較灑脱啲嘅 statement 咯，即係因為尤其是而家嘅兩性關係咧，好似大家都太多選擇啊，跟住一段未完又下一段開始，咁就總有呢啲我首歌入面滾回你的前度嘅情況，即係有時你會好嬲噶嘛，即係你都未完曬，你又走去同我一齊，我以為我係同你一齊，咁你又話啊唔好意思，我中意第二，我都仲中意我自己個女朋友，以前個女朋友。咁呢啲位嘅時候，有時大家都可能話哦咁咪算咯，其實心裏面好唔開心，好嬲啊，好想打佢啊鬧佢咁啊，咁但係冇人會直接去講呢個現況出嚟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喂有首歌。跟住我聽到個 demo 個名字，哇，好型啊！滾回你的前途啊！ 攔翻佢啦！ 喂，係啊，即係你攔啊咁樣，咁你好少咁樣叫人攔噶嘛？我覺得如果有首歌咁樣俾聽眾去發泄自己內心嘅感受，即係做一下做翻一次小朋友。 佢你嬲又好，你唔嬲又好，你讲出嚟，咁讲完啦，嬲完啦，你可以 move on。咁我觉得好需要呢种宣泄嘅渠道咯，吓。 嗯，但系你自己系有类似经历定系？ 呢、這个歌咧系一个真人真事嚟、嗯，但唔系我，系个曲词人。 嗯， 因为咧呢首歌大家如果睇翻个 credit 咧，曲词咧系同一个。創作人就叫做彭家偉，咁、所以咧，佢咧好中意寫呢啲嘅，咁啊亦都好有大家聽翻以前嗰啲歌嘅啲 style， 即係以前嘅港式情歌嘅一啲文化。咁我覺得哇，佢啲歌詞又好道欲啦，第一句就已經別廢話，我請你走喎。咁我覺得哇，好型啊，好啱我嘅性格，即係我覺得我想咁樣，即係我都想我咪唔想好巴辣，但係我覺得有啲嘢我係好清楚嘅一個人嚟嘅，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中意，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即係會影響到我自己思緒嘅嘢，我都會盡量釐清咯、因為我比較多異性朋友嘅，咁我又唔中意啲嘢好唔清楚。萬一有啲咩 force sign 啊或者咩，我都喂大家 friend 啊嘛，係咪先咁樣？即係盡快就撇清嘅關，令大家舒服咯。我唔中意就係嗰啲，即係好多人可能話啊。我唔知喎、可能佢鍾意我又唔好意思拒絕佢呀，跟住你慢慢地人哋就覺得咁你咪真係收我做兵、我又唔鍾意呢啲嘅，我好直接嘅個人，跟住之後所以我啲朋友即係都會覺得啊佢兄弟咁樣嘅。 但系呢首歌系话，即系 let's say 同一个新嘅人拍拖，但发现佢仲留恋前面嗰个人噶嘛？ 系啊系啊。 好啦，我想知道留恋到咩程度你接受唔到呢？ 留恋到我听过一个经验咧，我觉得好离谱， 系 好似十句唔埋咧，即系都会有好多时间就讲，哇你好似我以前个女朋友，佢都中意食呢啲噶， 哦， 哇嗰啲真系嬲到爆， 呢啲梗系嬲到爆， 呢啲嬲啦呢啲， 佢即系跟住我个跑堂哥，哇你做咩仲同佢一齐啊？ 系咯，点解仲要一齐咧？ 喂你咁中意佢，你走啦，做咩啫？咁 佢成日提住我大佬， 即系佢可能系。唔覺意，但係即係有啲人係佢自己潛意識裡面佢唔覺得咁樣傷害到㗎嘛，即係有啲男仔可能即係佢太鍾意嗰個人、所以佢潛意識搵返下一個都係搵返好似嘅，咁佢自己唔覺㗎嘛， 唔係咁鍾意同一個類型又好合理嘅， 但係佢唔需要講出嚟， 係啦係啦，即係咁嗰個就即係傻豬豬啦，即係佢忍唔住，可能因為佢哋可能食飯嘅時候即係可能難免就即係幾杯落肚啦，咁佢就會話：哎呀，你真係好 cute 啊！你呢個髮型好似我以前個女朋友都好靚。但係你加咗呢句就好差啦，你明唔明？你唔好講啊嘛，你話你靚咪算咯。 我問啲複雜啲啊，假設啲嘢冇抌到咧。 哇！好嬲，好嬲。 呢個你都接受唔到。 係因為一個朋友嗰、那個經驗就係、是、嗰、那個對方死都唔肯抌對人哋啲嘢，即係嗰個前度嘅嘢，就收埋咗喺衣櫃嘅最深處，諗住佢睇唔到。佢、睇到咧就話你做咩唔抌啊咁啊，跟住佢就話我點解要抌啊？ 嗯， 即係佢覺得係一個唔係紀念又好，即係佢覺得冇所謂先更加唔使抌。即係佢咁樣 嗌交， 係啦， 佢就用呢個點，但女仔覺得你冇所謂，你更加要抌啦，啲嘢擺喺度做乜咁、 但係嗰啲唔抌嘅有，我覺得有幾類啦，大致兩類。第一類咧就係嗰啲即係可能好紀念性，譬如佢送一啲我唔知即係可能手繩啊、信啊嗰啲咁啦。但有一類咧，其實係啲叫日用品嘅嘢，即係日用品嘅嘢就 例如佢送咗個電風筒俾你， 係啦，咁你抌又。即系我平时用开，其实即系对佢冇乜感情，但系佢本身佢一个用得嘅嘢， 或者佢送咗部手提电脑俾你， 系啦。 咁我系咪抌咗部或者部几嘢嘅手提电脑，又要换过晒入边啲嘢，又要装过又成咧？ 我觉得你唔使讲咯呢啲， 哦， 系嘛？啲有傻仔啊讲啦，哎，呢、這个风筒佢送俾我嘅，想乜即系用咪用咯，即系呢啲嚟呢啲位俾自己踩，你哋自己衰， 就自己攞嚟啦，系咪？ 系真系， 你真系抵死 啦！但系我觉得箱入面嗰啲可能好明显系啲相啊，或者人哋整嗰啲纪念册啊嗰啲嘢。喂，你呢啲真系唔得咧！即系我觉得如果一个好 neutral、好中性嘅一个日用品唔紧要。你话如果系内衣裤嗰啲就唔得啦，系咪？咁但系你话喂风筒嚟嘅 ，OK OK， 嘅，我俾多個 街神風筒， 俾多個再，俾多個再複雜啲嘅。然後你發現佢唔係得一個櫃，佢係過去拍咗十次拖，佢十個都有個專屬嘅櫃嘅，即係每一個人嘅性格就係咁樣噶啦， 有種變態喺度。 唔係，佢覺得係一個自己嘅歷史嚟啫嘛，咁我咪留低 住。呢啲太飛嚟咗，佢有啲變態。 可能仲有條頭髮留喺裏面添，每一個咁樣。 可能佢同佢講話，遲啲你都我過嘅，如果你分手， 我準備咗個俾你啊，唔講以為骨灰庵咁樣，我準備咗個位俾你啊都。 係呢啲太唔老禮，我見到應該我會好擔心自己咯，我應該借故就離開，你明唔明啊？我覺得我人身安全 有啲驚啊！咁所以咧，即係從呢首歌，我想俾你估一樣嘢嘅，就係我同阿一邊一個，你覺得似係分手嘅時候係狠心啲嘅，另一個就冇咁狠心噶啦。 我覺得佢係好人啊，我反而覺得你係可能係 我係狠心啊。 點解我係好人啊？因為我係社工啊。 類似啦，同埋我覺得你個人咧大情大性啲，即係你會錫女朋友多啲啊。反而即係你一係就唔拍拖，一拍拖你反而係好。即係可能會 take care 多啲，佢就可能即佢個人睇落去和蔼啲咧，可能好多唔同嘅異性朋友咧，佢、可能好難處理，係、我咁樣講咧，但我唔知係唔係啦， 好真正嘅答案啦， 咁都啱嘅， 啱啊。 系啊，但有样嘢错咗，佢冇咩异性朋友。 佢系比较多 好多异性朋友， 一个桃花眼咁样样。 唔系，但我系有经历过呢个问题噶嘛。即系我例如而家啱啱新拍嗰个，佢都会话点解啲嘢唔抌啊？或者系可能仲会同旧底嗰个家长可能间唔中有联络啊，即系。舊底嘅細伯伯母有時會過年過節會 send 我朋友都係咁 啊，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咁人哋揾我禮貌嚟，咁我都要覆哦新年快樂啊，中秋節快樂咁樣啫嘛。 我有個朋友咧，佢本身咧即係佢女仔嚟嘅，佢本身要同個男仔咧已經要去澳洲度結婚生活噶啦，但係佢覺得嗰個男仔就想去做家庭主婦呢樣嘢，佢覺得好難堪。 係 咁即係呢啲個人嘅目標同埋三觀唔一樣啦，咁佢就分開啦，但係個。佢嗰個未來奶奶係好愛佢嘅，愛到佢即係當佢女咁，喊住同佢講唔好意思，我個仔咁樣，即係可能相處上令你唔舒服，到而家都係成日出去 hang out 嘅。 咁如果係你 O 唔 OK 呢啲啊？ 我反而覺得家長冇問題，你唔好同嗰個對象有 繼續有聯絡， 係咁就唔好，因為我覺得家長呢個係一個尊重，亦都係一個關係嚟噶嘛。即係多個長輩錫你，你都尊重多個長輩，其實冇乜嘢，我就冇乜嘢嘅。但可能 有啲嘢就要抌啦。 係啦，即係你做咩仲要留住條頭髮咁樣？你好唔應該。 但係個契媽冇乜所謂啊。 係啦，我覺得冇咩所謂。長輩呢啲好好閒，因為人哋歷練又多咁多，佢真係當你一個後輩咁樣痛愛，其實冇問題㗎。係咯， 仲顯得個對象好似話好好咁樣，你長輩都錫佢，應該好人。 係啊，即係係啦。我覺得呢啲加分，即係佢我嗰個以前嗰個朋友，即係以前個男朋友個媽咪，其實到而家都有聯。落嗰度打牌，佢覺得哇，你好孝順，你好人， 好嘢嚟嘅你， 係啊，好嘢嚟嘅。 女神大揭秘， 就係 Alice 咧，你分享一個你嘅秘密俾我哋聽嘅。 我個秘密即係一定要關於愛情定係唔關於？ 唔一定嘅。生活上嘅習慣或者飲食嘅癖好有冇？ 哦，我超中意食辣嘅。我喜歡吃辣到一個程度是很離譜，人們以為我味覺是喪失了的。是啊，即是我很簡單就吃一餐飯，如果沒有辣椒醬沒什麼，我是真的吃兩口我就說我不吃了那些來的。 咁要隨身帶定噶咯， 所以我每一次就食飯嘅時候，即係如果食日本嘢嗰啲，我即係我係辣嗰個程度係 wasabi 嗰啲我都得咯，即係我一定要有咯，我覺得係必需品咯，我嘅人生，我唔可以唔食辣咯，好奇怪嘅。咁好多人就覺得即係同我食飯好辛苦嘅，有啲朋友即係食唔到辣，佢流曬汗就我唔食咁樣，我就覺得唔係啊 ，OK 啊，跟住啲人就話。我真的不想跟你吃東西，有時很辛苦。 但我想知道它有分很多款的嘛，即是辣是可以分麻辣啊、香辣，什麼都可以的。可以去到，即例如嗌米線那個指數，你是可以去到。 得辣。 是。 沒問題。 輕鬆。 輕鬆解決。但我覺得是。 我聞到已經出汗了。 我覺得是辣到一個位置已經是我自己都覺得不好吃，只有辣字。所以我喜歡就是中辣咯。中辣是一個。 普通的肌準。 但身體的其他機能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沒有影響的，我身體很健康 的。哦、我長命百歲啊我。 還有很多人說，喂，那你唱歌你做什麼吃辣啫？ 對咯。 我就說不一定的。因为可能每个人的声音的特质不同，我个人你听我把声都厚底一点，咁反而我吃辣我觉得开到声的。 哦，但不会有搞肚痛啊、肠胃不适嗰啲， 系呢啲就要 火烧， 即系食辣椒，你冇可能饮好多有奶嘅嘢咯、哦，你就会自己辛苦咯。即系我呢啲就会注意嘅。 我想知咁平时假设一个男仔约你食嘢系日本菜、四川菜，定系真系要食辣嘢嗰款，你系最觉得最高兴嘅咧？ 我好直接咁讲啊，我好中意食辣嘢，你中唔中意食辣嘢？咁佢带我食辣嘢，我好开心。但如果佢话我食日本嘢，我都 OK 嘅，好食就得噶。即系我个人又冇咩话太咩，你带我食麦当劳我都 OK。 但有冇试过系真系有男仔食唔到，咁出到嚟同你食嘢嘅时候，佢系望住你食咁样？ 冇，咁呢个我觉得系互相尊重，即系第一次约会，咁大家都要知道大家喜好。如果佢话唔食辣，我唔会特别话我好中意食辣。但如果佢问我，都会讲，我其实我都几中意食辣嘅。 有冇长远试过调教到一个男朋友系由原本唔食辣？ 有。一个历程嚟噶，即系你当好似打机咁，佢本身 level zero， 令到佢可以食到呢个嘅淡仔嘅，即系本身佢食唔辣，跟住五小、十小、三小到小辣，而家佢已经训练咗到小辣噶嘛，我觉得好有成就感。 跟住之后，有次佢同新嗰个女朋友食，啊，我以前嗰个都好中意食辣嘅。 跟住嗰个就 嬲啊，跟住 嬲啊，关我咩事啫？佢中意食辣，你唔使讲噶。 心理龙爪手， 跟住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就同 Alice 玩嘅。呢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就系咁嘅：假如你啊好急要去搵厕所啦，但系厕所 都系搵厕所， 系啦，可能之前嗰日食完啲辣嘢啊，跟住之后好急去厕所啦。咁然后厕所就有人，你会喺以下四个选择里边拣边一个呢 a 就系、是、会系咁起势敲门，希望里面嗰个人快啲出嚟，即系催佢啦。B 咧就系、是、一路忍，斋忍嘅啫，然后忍到嗰个人出嚟为止。C 咧就系、是、等一阵，如果佢唔出嚟嘅话咧，就可能佢隔篱嘅男厕或者女厕解决咗佢啦。而 D 货 dog 咧就系、是、索性唔等噶啦，直接去隔篱冇人嘅可能男厕咁样就解决咗佢啦。 我应该拣第三个，但我会睇下情况，睇嗰度有冇人咯。 系。 咁如果好多男士喺嗰度，咁梗系唔好啦。咁但系如果其实冇咩人嘅话，咁我快去快出，因为嗰个情况我好危急啊嘛，我就系赖噶咯。咁唔通我赖出嚟咩？ 我系应该会拣，但我系应该系引去第二个咯。 哦， 我系直情离开嗰个地方， 系， 然后再揾下一个地方咯。 C 咯，应该都系，即系等一阵啦。 系 啦，即系两个都系拣 C 啦。 系啊， 我应该会拣，我都冇拣 boy 嘅，即系原地引咯。即系我，即系我个概念就好似头先 S 你讲，即系我再去揾得嚟，其实我又唔知去边度揾咧，我不如留喺原地守候住嗰个唯一嘅希望咁样咯。所以我会拣 B 嘅。咁但系究竟呢四个选择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个部分咧就会翻嚟揭晓噶啦。 好。你想见他，想见他，没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何结记忆纵使可怕，你拼命压住它，后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地，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激愤不必去治疗，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哀伤好过扮那么算了。你想叹息，请叹息，难免的。朋 话奋斗胆气，不要压抑，至少有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你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静。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但没再当迷扰过，无思考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若你吸抢走 全国有400多班机要取消，来往英国多佛港、捷法国加莱之间的渡轮暂停。在比利时对开海岸，有邮轮和货船抵受不住强风，被困在风力发电场，货轮上的货物被安全拖走。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在正午时分，本港市区气温下降至12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预测密云，间中有雨，天气寒冷，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至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雨风势颇大。市区气温下降至到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向新鸿基中心；而西行过海，龙尾向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向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咧较早前有意外啊，咁个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但来回方向咧仍然系挤塞。而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而南田入口咧龙尾就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有渡轮服务的消息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有船只机件故障，现在往来北角、观塘和启德的渡轮航线是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嘅地点包括有深水埗泽安村丽泽楼、天水围嘉湖山庄上湖居二座、牛头角乐华南村辉华楼。荃湾陆阳新村 F 座、葵涌葵盛西村6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破新气，加给你打气。 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 波盛，你作为骚动音乐最孝顺的主持，新一年谂住点样氹屋企人开心啊？ 斌神，我谂住得闲请佢哋饮茶，有朝一日可以俾佢哋见到孙仔咁咯。 咁我一于同你屋企人打气，希望佢哋个仔生生性性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祝大家团团圆圆，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深水埗石硖尾村第21座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 谷文，你觉得波盛最放不低前度的会是什么呢？ 那个愧疚感就是你觉得最放不低咯。你放不低不是可能因为你觉得啊我好喜欢咩，是可能你觉得好愧疚，就觉得好我下一段感情要经营得再好啲。我是谷文 Alice，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妹。 我是你的后援会，继续 Alice 谷文在这里的。 Hello， 大家好，谷文 Alice。 那我们的心理测验啊，重复一次个情况啦，就是如果当你很急的时候找厕所，但是厕所有人，你会怎样做呢？ A 呢就是会敲门，希望里面的人快点出来啦。B 呢就是会死忍到那个人出来为止。C 就会先等一等的，但如果他都是不出来，就会去隔离的那个厕所。同埋 D 就是不等，直接去隔离没人的那个男厕或者女厕啦。咁我是揀 boy 的，你们就是揀 C。咁究竟是代表什么，我们会逐样去讲的。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了 A， 是敲敲门希望里面的人快点出来的朋友呢，代表只要你想要的东西，搏了命都会想拿到手。对于爱情都是咁任性的。而揀了 D， 选择不等了，直接去隔离没人的厕所呢，代表你个人好自我，就连拍拖的时候都不喜欢被对方操控。这样的你很容易令另一半没有安全感，觉得你的心里面没有他在这里。那今天好像波盛这样揀了 boy， 搏命忍到里面的人出来为止，又或者好像阿一和 Alice 这样揀了等一阵，如果对方不出来就去隔离的厕所呢，又代表你在爱情当中是怎样的人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这个心理测验其实是 test 你爱情里面的那个取态或者那个状况。 哦， 好像我揀 boy 的人呢，就是说只要我认定了的东西就好像会守候个厕所咁啊，痴心 直到永远啱门， 即系对住自己中意嘅人咧，就系会咁噶啦，系啦。咁即系当然，如果对方伤咗你嘅心嘅话，对方点样求你哀，你都无动于衷啦。但系如果系你自己中意嘅嘢咧，系会好忠诚于嗰样嘢嘅。 O K， 系啦，非常之好啊！啲人成日话人马座系冇心肝，其实。是一个 好有心肝， 好有心肝啦！大家听到啦，啱啱好啦。咁啊，到你哋拣嘅诗啦，就系话喺爱情上面咧，拣呢个 choice 嘅人嘅意志唔够坚定，好容易因为人哋嘅三言两语咧，会动摇到你嘅决心嘅。 哦，这个是， 所以佢话你拍拖嘅时候，反而系好需要一个好大决心俾自己咯。系，因为呢啲犹豫不决，好容易令你隔篱嗰个人觉得灰心嘅。 嗯， 你话觉得系？ 唔系，我觉得好容易俾啲姨妈姑姐三言两语，这个啱嘅。我好多闺，我有闺蜜团噶嘛，即系好多女仔话，哇，佢哋啲意见好紧要噶，对我嚟讲。 但系嗰啲系生挨定系真系意见咧？ 唔係，我自己覺得係意見，但係隔離嗰幾個女生嗌，跟住即係我有幾個即係都係好好朋友嘅，即係圈子入面嘅，跟、住例如鍾舒淇、琪琪啦， 係 佢哋成日講嘢，我就係喎咁，跟住咧佢就話你有冇覺得咧？有時候同你講完，你嗰個對象就冇咗，因為我哋講嘢，跟住你覺得唔得係嘛？所以唔係因為我覺得佢哋嘅意見係因為我想睇佢嗰個另一半同我朋友相處嘅狀態都，即係如果佢相處到令我啲朋友唔舒服，或者我啲朋友就會，因為佢同對住我，梗係同對住我啲朋友有少少唔同噶嘛。咁佢哋就可能見到更加多嘅面向嘅時候，咁我就覺得，我、都係喎，佢係咁嘅喎，即係可能太 boss 太大男人咁樣，咁唔係太好啊 ，baby， 即係你啲性格嘅話咁樣，即係我個人又灑脱，咁佢覺得好撞啊，咁當然我聽完就算，但我會記住咯，咁下一次萬一有個爭吵嘅出嚟就，哎呀咁、就覺得嗯係喎咁樣，所以就係啦。 你有冇一刻覺得其實如果你唔去問過呢個意見？其实你从来不觉得这个人有这个问题， 我不是的，应该都觉得，但是没那么快觉、 所以其实 so far 你都觉得这些意见是合理的、 虽然你们男人觉得闺蜜团很差，但其实女仔觉得闺蜜团很重要的， 不是的，看闺蜜站哪边的、 看她 fair 不 fair 的、 不是，我觉得都 fair 的， 我知 道冇事，但係 你覺得 fair 嘅，你 fair 啦。 對你啲 friend， 你覺得 fair 嘅？ 唔係㗎，有時我啲朋友都會幫翻個男仔㗎。 哦，咁啊 fair 啦， 咁啊 fair 你咁樣處理就唔係太成熟啦。即係如果佢覺得你太多異性朋友，跟、我覺得每個人嘅兩性關係都，即係佢就會覺得有時，即係你真係如果個男仔會比較 sensitive 啲，佢覺得。喂，人哋點會無啦啦同你咁 friend 啫？即係一定有啲原因係你自己唔覺啫咁可能即係我啲女性朋友都，我覺得哇，我覺得佢冇錯喎、即係你自己應該有翻啲距離啦，係嘛？咁我就會哦好啊，我都覺得係嘅咁樣咯。 咁、但係平時個意見係你係，我想知即係喺個閨蜜團入邊，你係負責俾意見多嗰頂，定係問意見多嘅？ 我都會俾意見嘅，我嗰啲灑脱人嚟、你聽我首歌， 因為我就覺得你係灑脱人，你似係俾意見多過問人意見 嘅。我叫人滾回佢嘅前度，一睇知唔簡單。 但係你話，但係啱啱個心理測驗，你係有意志不堅定嘅時候噶嘛？ 係我自己會，但係我 處理人哋嘅時候， 我因為我喺一個第三者嘅角度，旁觀者好清，係咁、我就會覺得應該咁。不過我通常都會戴翻個頭，不過咧。我就覺得咁咯，我唔知道你覺得點咯。我係尊重你，我點都 support 你，點都要加翻呢句。咁佢就覺得你非常好啦。 我想知喺一段關係入邊，你意志最不堅定係幾時咧？即係有啲人係喺表白嘅時候，即係曖昧期啦；有啲人係喺嗌交嘅時候啦；有啲人係喺分手嘅時候，即係連我決定要分手啦，但哎呀都係唔好住你睇啱排名先。即係你係邊個位係最意志不堅定咧？ 我反而係最一開頭嗰、那個。 即係曖昧位， 因為我個人而家係單身啦，咁我哋講單身嘅話，咁即係都會有多啲選擇咁樣，咁我就會因為我係嗰啲一拍拖我就拍好耐嗰啲人嚟嘅，一係就唔拍拖，因為我覺得我揀好咗嘅話，我就會唔理噶啦，反而，但係一開頭我就會好傷心啦，因為我自己都可能仲喺度尋覓緊點樣係一段我覺得適合或者穩定嘅關係，咁我覺得揀咗就。去噶嘛，我係嗰啲，咁我就會比較驚啲，就會係啦，就冇咩決心咯。 咁你揀嘅過程，你會有冇啲方法去 test 佢？舉個例，可能唔知啊，借啲農曆新年搞 party 就叫佢出嚟，同埋嗰啲姊妹團大家見過面，又叫佢哋幫下眼睇下，又會唔會有呢啲嘅嘢發生？ 我可能會嘅，但我係因為我個人都比較直接啲，我冇咁多。嗰啲彎位啊，嗰啲即係話想 test 佢，我係真係純粹覺得佢幾好喎，不如同埋我啲朋友一齊 hang out 下，睇下點啊咁樣嗰啲嘅。咁但係你話我會唔會 test？ 我反而 test 係因為我會同嗰個人單獨食飯嘅時候咧，因為我個人咧就都飲酒嘅，即係我覺得一飲酒係好知道嗰個人嘅真性情嘅。同埋我係好飲得嘅，咁所以我就會咧，我就會好啊食飯啦，好啊，跟住佢就通常男仔係會主動邀請女士飲酒噶嘛。 哦，都系嘅， 都会嘅。 如果系一个靓嘅一个餐厅，咁、佢就觉得你 个一个靓嘅女仔， 我系会邀请佢饮酒。 唔系，咁我觉得 一个唔靓嘅女仔，我就 冇啦，翻屋企 就有啲攰啦。 我哋 都六点钟啦，都翻屋企啦。 而家 妈咪闹我咁，唔系，我就会咁佢话饮我好咁样，咁跟住之后咁饮多啲，咁佢就会越讲自己嘅嘢，咁我就会咁样观察究竟佢个人系。真實嘅性格係咩？因為如果唔飲酒嘅時候，即係大家都好冷靜嘅時候，好尷尬嗰啲時間，啱啱認識嘅時候，咁佢一定係會做好多好 gentleman 嘅嘢噶嘛。 係、 我想知道你個酒量係去到 又唔係無底深潭嚟，唔好諗到我係無底深潭。OK， 好似可以攞嚟 test 人咁樣。 但係我就絕對唔即係普通女仔，可能飲幾杯紅酒就唔得。我就一定是多過呢個量的 哦， 係啦， 幾支啊？ 但我想知蘇花的男仔，香港的男仔是不是都是很易飲醉，定是有遇過一些真係哇，懟唔醉的 我又冇，我唔會特登懟人嘅，但係我啲人成日唔知道就會覺得，喂，你飲啊，你飲啊咁啊，咁我咪哦好啊咁樣，咁、我咪知咯，即係原來你中意咁樣喺度灌女仔飲酒 ，no good no good。 哦，即係你唔係主動嘅，不過但係人哋反而主動係咁叫你飲。 係啊係啊，我就會啊、哎，我唔係好飲㗎咁樣，但係其實我就阿馬底就會，因為我自己我保護意識比較強， 係， 因為我由細到大即係喺外國生活，咁外國人其實飲酒係一種文化嚟，我哋就唔會覺得特別要因為飲酒做啲乜嘢，我哋覺得係個 socializing event。咁所以就變咗由細到大有咁樣嘅少少 training 啦，咁就唔會太差咯個酒量，即係唔會、我唔會俾自己暈啊，或者唔會俾自己好即係完全係好唔清，我一定唔會俾自己啲情況發生。我會知道咯，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呼籲翻大家嚇，飲酒真係危害健康，即係女仔尤其是要保護一下自己。 女神实验， 跟住我咧有个情景同问下 Alice 嘅，咁啊呢一个嘅情景就系啦，你会拣第一种就系我初恋一拍，跟住就一世噶啦。点解话系第二种？就是、要同唔同嘅人，可能都拍拖相处下，试过然后去揾，即系属于啱自己嗰一个咧。 我冇得揀兩個中間㗎，冇㗎係嘛？ 冇啊，唔俾你揀中間。 一係就直到永遠亞門，一係就試好多個揀啱。 係啦係啦係啦。 我覺得咧就睇，因為我有試過一個好長嘅一個感情關係嘅，都長達都係八九年嘅。之後就而家大家都係一個好朋友，即係好成熟嘅朋友嘅關係。咁、我就會覺得，因為太長時間你就會諗結婚，咁你就會即刻諗，因為結婚就已經係第二件事。咁、所以我就會嗰一刻就會 step back， 我就覺得我係咪真係想同呢個人 一世 呢？因為我自己都其實可能我未有其他嘅感情關係嘅時候，我可能未知道呢個係咪最適合我嘅。咁、我就會驚咯。咁所以我就可能反而係後面，即係我會又唔係話下下都一定要一齊，但我可能會有唔同嘅。即是朋友，跟住之后可能大家有约会，咁我就会知道哦，可能呢啲嘅话我就会比较相处得融洽啲，呢啲嘢就好撞啊！就算系大家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即系好搞笑，你又好搞笑，但系如果两个都是一个非常冲动嘅人，咁就好差啦。 即系换言之，你觉得拍拖嘅对象同埋结婚嘅对象喺你嘅眼中系有些少唔同嘅。 我而家就開始會升翻做一樣， 嗯、 以前細個係冇呢個概念，我純粹覺得我夠中意就可以一齊咯。咁、但係而家即係大家都大個啦嘛，即係 去到一個關口。 你拍拖嘅時候，你一定會諗我長期發展之後嘅生活應該點樣處理啊嘛。 嗯， 係咯。 即係我假設真係要對呢個人對五十年， 係啊， 我頂唔頂得順呢？ 係啊，會啊。 咁但係嗰下係考慮啲咩問題呢？即係例如係佢一啲生活上嘅習慣，定係？真係愛唔愛，即會唔會、好似越嚟越飛歐，定係真係一啲經濟問題定係性格問題呢？ 我覺得性格問題多啲，因為經濟問題一開始識一，起碼大家都會養得活自己。即如果你係好養唔活自己，你唔會諗拍拖噶啦，你就會專注自己。正常人係咪？跟住然後我就會諗大家個性格係咪契合咯，即個相處會唔會係融合咯？佢會唔會尊重我做緊嘅嘢咧？我都要尊重佢做緊嘅嘢。佢會唔會覺得唔舒服？因為你嘅生活圈子點樣點？咁我會就會哦明咁樣咯。 即唔係一啲生活上嘅磨合嘢嚟喎，已經即真係一個 我覺得 三觀價值觀。 係啊，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咯，因為我覺得磨合咧，佢夠中意你就磨合到噶啦。 嗯，咁你覺得應該係兩個一樣嘅人係啱數啲，定係一粒一突係啱數啲？ 我覺得其實正常應該，如果係講緊長遠發展，應該係一粒一突嘅。 嗯， 但係如果你話係真係我自己個人都係中意。個 fibing 多啲，即係同我一樣都係搞笑咁樣，我就覺得好好，即係好好啊，即係好樂趣。 恭喜思瑤！ 咁去到訪問嘅最後咧，我哋準備咗禮物送俾你嘅。 哦， 呢個禮物嘅題目就係呢個刻骨銘心嘅分手。 刻骨銘心嘅分手。 係啦，咁我哋會點樣？呢一個嘅題目有冇話係即係可能嗰個概念係咪都係諗翻即係呢個歌啊《滾回你的前度》嘅嗰種嘅狀態 elaborate 出嚟嘅一個題目啊？即係想諗到呢個刻骨銘心嘅分手。 絕對係啊！我覺得，因為。你唔刻骨铭心，你唔会一开头容忍到嗰个人系心里面有第二个噶嘛？ 嗯嗯， 即系如果你唔够爱佢嘅话，你一听到你走啦，做乜啫咁样系咪？ 系。 咁但系首歌个状态《滚回你的前途》，听落去好似好洒脱，但系嗰个你听翻首歌其实系好好暧昧不清，你又想走又走唔到，有少少走火入魔，你要但系你知道自己要抽身离去嗰种状态嚟噶嘛？咁所以其实一定系好刻骨铭心咯。 系， 嗯， 呢个题目我谂唔到啲咩礼物，你先我先， 你先啦， 我先啊， 你谂搬啲咩入嚟啊？ 好大阵仗， 朱古力啊！ 哦，哇，好 sweet 啊！ 因为咧 ，thank you。 我想知， 我今日迟咗少翻嚟咧，就系要搵呢个牌子嘅朱古力， 原因系 个原因系我初恋好中意食呢个朱古力。 哦，你 就系嗰啲人啊！系我初恋都好中意食呢个朱古力。 然后我记得嗰次分手系佢生日。 哦， 我攞呢个朱古力，然后咧就融咗之后咧就入边包只戒指，即系嗰啲你知 Papi Love 嗰啲戒指啦。跟住佢收到之后话，不如我哋分手。 哇，好惨啊！ 跟住之后，我记得我自从同佢分咗手之后，我冇食过呢个牌子嘅朱古力。所以我本身想买翻佢平时嗰个盒装嘅，同埋我系好记得呢个画面。我记得我嗰时仲系嗰次走嘅时候搭小巴落翻地铁站咯，我喺地小巴上面喊咯。 哎呀，好阴公子！ 但我好记得，所以我系特登揾翻呢个嘅书嚟买。 我听到都想喊。 系啊，有好刻骨铭心嘅， 刻骨铭心。 但其实有两三段都好刻骨铭心啊，所以我谂咗几份礼物嘅。系啊，我就系嗰啲储埋好多个所有 X 嘅盒喺。 你有十个箱嗰啲啊？好惊， 因为我每一个都刻骨铭心。 我嗰个套路咧， 套路系 同佢一模一样。 哦， 我真系谂紧边一段嘅分手啊，而我嗰段都系 puppy love 嚟嘅。而嗰阵时系发生咩事？我记得我有一段，即系嗰个女仔咧冇见佢一排，跟住佢有一次同我讲话，你今日嚟我屋企楼下有啲嘢送俾你咁。跟住咧嗰期就应该系我生日，于是乎咧佢 以为系生日礼物， 跟住佢真系整咗个生日蛋糕俾我。因为嗰时我唔系好复佢 message 啫，就好衰格嗰啲啦，折格嗰啲啦， 渣男渣男。 咁然后佢就整咗个生日蛋糕俾我，同时间咧佢就整咗个玻璃樽，里边咧入晒好多一封封嗰啲信喺度。咁我翻到屋企咧就一路食个蛋糕，逐封信睇啦。 分手信， 佢里边系讲紧过去可能几个星期或者个零月咧冇见到我嘅心路历程，佢写晒喺里边。 哦，系啊。 然之 后 咧，我一路睇咧，我食住个蛋糕一路喺度喊，我觉得我对个女仔唔住啊。 跟住打电话，我都系分手。 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因为原来拖住一个人咧，系佢好痛苦，于是乎我就直接同佢讲话，系啦，真系唔， 即系你飞人嗰个嚟噶， 系啦，但系我好记得， 人嗰个， 然后我就好记得当日一路食住嗰个蛋糕睇嗰啲信嘅个画面，我真系一路睇一路喊，好悔疚啊！人生咁细个已经感觉到对唔住一个人嘅嗰种刻骨铭心，所以于是乎咧，我就觉得啊，有啲咩嘢可以 relate 到个蛋糕啊，整唔到，但系。信纸，我觉得系， 哇， 即系咧写文字俾一个人去讲 分手， 系啊分手。 但系我想知道你点样同佢讲分手？你写翻信俾佢哋，喂， 我打电话俾佢啊，嗰时都未有 WhatsApp 嘅，因为 SMS 嘅啫最多。咁我就觉得即系文字， 哇，人哋咁厚礼，原来答，喂，我哋都系分手， 系啊， 你真系好贱格。 我觉得系一个答案需要俾人哋啦。 但是系啦，嗰次自己剩嘅嘅挂口几度食又咸嘅，个蛋糕又好食啊！佢咁有心为我，但系我都系想飞佢啊！咁 好衰啫！你好好，但系我唔适合你啊！我都系要飞你。 系啊，睇你而家冇女朋友， 唉，要还噶， 衰衰衰。 两个两份礼物啦，或者两个古仔啦。如果叫你拣一个赢，你会拣边个赢 我拣你啊！ 我啊， 但系我中意你个礼物，但系我拣你啊个理由点解呢？因为我觉得你好癫啊！即系人哋对你咁好，佢想挽留噶嘛，你就哎呀我好中意你，我觉得你，但系我对你唔住，我都系要飞。哇！真系多谢晒， 我俾你赢啦， 俾你赢啦， 好搞笑，好有转折，我觉得你个人， 我以为起码都一齐翻咯， 系咯，起码觉得唔得，我一定要对佢好啲，唔系话佢觉得。就因為我差，我要飛你咁。 今日贏得真係有啲奇怪啦，個感覺。 但我中意朱古力多啲。 朱古力喺戰格嘅。係 啊。 睇下大家聽呢一首歌又會唔會勾起你一啲咩？好似我哋嗰啲過去嗰啲往事咁樣啦。好，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多謝大家 ，thank you。 別廢話，我請你走，別再做朋友。不需难受，但我知去到尽头，借口多多，请给我收好。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风沙。是你着墨亦刹那分手，想把也不能弥补伤旧，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心去想挽回前女友，何放手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表示，会严格执行二人限聚令。中环同金钟一带今日下午未见大批外佣聚集，在爱丁堡广场行人隧道下午有大约30个外佣分组休息或者娱乐，未见有超过两人一组的情况，有多个食环署人员在场。現場亦都掛有多於二人群眾聚集或者無佩戴口罩會被罰款或檢控的警告橫額。在金鐘一大天橋亦都未見以往有外佣架設帳幕休息的景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今早表示，僱主應該勸喻外佣在假日留在屋企休息，法例亦都容許僱主以薪代假。对于有人呼吁透过众筹协助外佣缴交5000元罚款， 他说有关做法等同间接鼓励外佣违例聚集，劳工处可能会对有关人士采取法律行动。社联建议医管局决定长者是否适宜返回院舍之前，除了评估长者本身健康情况，也都应该先了解院舍的实际情况，是否有合适的隔离检疫装备和空间，是否有相关的护理人员等。又建议政府为院舍提供紧急资助，购买防菌屏风、流动空气净化机、保护衣和面罩等防疫装备。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说，业界明白现时公立医院已经超出负荷，但院舍不论是空间、人手数量、职员的训练，都并非为检疫或隔离中心而设定，而被确诊院友继续留在院舍，担心有机会导致感染其他院友和员工的风险上升。他说坊间或者对院舍应对疫情有些误解，事实是院舍同样濒临崩溃，如今应该互相合作应对疫情，一些不公的指责无助解决问题。连续两晚围封强检的石硖尾村未回流，发现87宗初步阳性个案，和10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跟进。美汇流星期四晚开始列作受限区域，昨日延长围封，今朝大约10点完成行动。在第一和第二次检测，一共有大约3350人次接受检测。上水屠房有86个从业员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昨日关闭清洁消毒。有业界说，多个地区今日没有新鲜猪肉供应。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说，昨日有大约1000只猪由上水屠房转去荃湾屠房屠宰，供应给部分肉档，但大部分地区今日仍然没有新鲜猪肉供应。他又说，近期因应疫情，活猪拍卖价波动，但未必即时反映在零售价。许慧坚说，收到当局通知，上水屠房将会在今日下午5点重开，业界进入要遵守防疫指引，亦都要持有阴性检测证明。他预料听日新鲜猪肉将会回复正常。天气方面，预测密云间中有雨，天气寒冷，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至星期二持续寒冷，雨势较为频密，风势颇大。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天色好转。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艾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经过敬请小心。另一宗意外就是在北角的，就是健康现在影响到健康东街的支路，是不能够转上去东区走廊往坚尼地城方向，因为有意外，现在北角的健康东街的支路是不能够转上去东区走廊往坚尼地城方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向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翻一段龙尾在果栏。较早前呢，渡轮服务呢是暂停过的，就是因为有机件故障，往来北角、观塘、启德的渡轮航线呢是曾经暂停，但啱啱呢机件已经完成了维修了，所以已经恢复正常服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他们音乐点击率超过1亿以上，同时亦充满正能量。用爱制造音乐，用音乐产生团结力量，安助家中，同心抗疫。 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日本最强点击率歌曲音乐特辑。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Hong Kong ma COVID-19 ko awastha nikai tez rup ma bardai gayeko cha. Dherai ayatit case haru ka karan atyadhik prasaran yoga Omicron variant hamro samuday ma phailieko cha. Ra maun prasaran shrinkhala samuday ma pahile nai awasthit huna sakcha. हङकङ अहिले ठूलो प्रकोपको जोखिमको सामना गरिरहेको छ। तपाईहरुलाई दृढतापूर्वक हामी सम्झाउन चाहन्छौं, सामाजिक दूरीका उपायहरू पालना गर्नुहोस्, अनिवार्य परीक्षण सूचनाहरू अनुसार परीक्षणहरू सञ्चालन गर्नुहोस् र सकेसम्म चाँडो COVID-19 को खोप लगाउनुहोस्। कृपया माथिको स्वास्थ्य सल्लाहलाई आफ्नो प्रियजन साथीहरू र सहकर्मीहरूसँग व्यापक रूपमा फैलाउनुहोस्। COVID-19 र खोप बारे थप जानकारी कृपया निम्न वेबसाइटमा जानुहोस् www.coronavirus.gov.hk। जातीय भाषाहरू नेपाली, हिन्दी, उर्दू, पन्जाबीमा सहायताको लागि तपाईँले स्वास्थ्य विभागद्वारा कमिसन गरिएको जातीय अल्पसंख्यकहरूको लागि COVID-19 रोकथाम स्वास्थ्य प्रबन्धन परियोजनाको हटलाइनमा 2344-3532 र वाट्सएप 5964-6756मा सम्पर्क गर्न सक्नुहुन्छ। 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深水埗石硖尾村第二十一座嘅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毒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时间天气嗰啲都系冇 睇啦， 冇手睇啊， 睇唔到啊，系啊， 自己上网睇或者留意我哋香港电台嘅其他频道可能会报时嘅。 系啊，睇自己电话咧。 好啦，睇下今日推介啲咩啊？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毒兵团啊，推介你一样嘢，就系、是、啊，要学识好好利用手上面嘅嗰部仪器，做一啲精彩嘅作品出嚟。嗱，讲到好复杂，其实意思就系攞你部电话，帮你嘅另一半影啲靓相出嚟。嗱，呢个题目可以话系老生常谈，但系因乜解救我哋忽然啊咁想攞出嚟讨论咧，系有原因嘅。不过而家唔话俾你知。转头听完呢个 segment 再讲，咁但系我同波盛咧都唔系一啲叫做专业嘅摄影师啊，又唔系话可以拎几万蚊器材啊帮另一半影相嘅人，所以今日嘅重点啊系在于拎住手头上嘅嗰部智能电话，甚至乎系傻瓜机都要做到嗰种效果，呢、这个先系今日想推介嘅嗰样嘢。甚至乎啊，就连影唔到靓嘅作品都唔紧要，最紧要系嗰段嘅回忆。笨毒兵团报告完毕。好，我哋先要开估究竟因乜解救今日攞呢个题目出嚟讲嘅。咁啊，试完我哋度稿啦，咁就去咗我哋有啲叫做公家位嘅地方嗰度坐啦。 咁又见到附近有啲纸皮箱，咁见到纸皮箱入边有啲咩咧？交俾你啦。 见到啊，全力啊！如果大家有 follow 喺我哋二台嘅太阳嗰个计划咧，咁样。 2016年嘅太阳计划 ,2016 啊 ,2016 啊 ,6 年前㗎啦 ,2016 年嘅太阳计划。 係，因为我每一年太阳计划呢，我哋都会整一啲宣传品啦，亦都会影一啲相。咁有时嗰啲相呢，嗰啲地铁站 原 来啲 Power Your Life。 Yeah。咁嗰一年呢，我哋影嘅时候呢，就啲同运动有关。咁我哋就见到有一搭嘅 souvenir 呢，就係当年将我哋影嘅相变咗成一个 postcard 摆咗出嚟。咁就有一搭咧，系应该系未开封，应该系一个全套珍藏版喺度。 系系， 我哋咁样嘅同事六年前嗰个样。 系系系，佢仲将蔡敬文捞乱咗做磨利添， 反转咗嘛张卡。 你将日头同夜晚调转咗。 咁我一路睇嘅时候， 阿欧都仲系好多头发嘅年代。 系、哎、 唔系，其实唔系啊，六年前都麻麻地噶啦。 我嗱，你嗰时咧就系短头发嘅，仲系 哦，系啊，短头发乱毛咯，仲系加入手下留情冇耐嘅时候咯， 系啦、啊，即早期后援会嗰啲相，你 嗰时 Give Me Five 就系天儿 Eric 同埋你， 系啊，嗰时我仲好瘦嘅， 哦系系系，你用做 gym 啊？嗱，我哋如果大家有原力嗰个 postcard 嘅话咧，应该都知道我哋讲咩。如果唔知唔紧要，因为啱啱讲个 postcard 咧，就我哋因为我哋个主题系原力嘛，当年太阳计划嘅嘅。嘅嗰个主题系原力，咁所以我哋一个运动嘅，咁神光就系篮球啦，风骚咧就系、是、唔记得咗啦，啊打羽毛球， 哦 系啦，咁啊Main Hong Kong 咧就系、是、拳击，跟住手下留情跑步，跟住 Give Me Five 系做 gym 系啦，跟住 Albert 咧就系、是、打高尔夫球，咁啊阿 Lu 系棒球，然后阿思芬咧同埋阿敏姐咧就系、是、骑马， 骑马 系啦，跟住 好有趣啊张卡， 唔系真系。阿敏姐先会谂到啲嘢，系咪先？ 你谂下私分骑马几次骑后院，佢哋真系好足噶，佢哋真系戴晒嗰啲帽着， 系马术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嗰只嚟噶， 嗰只嚟噶，好劲噶，所以咧好专业。嗱，我哋就见到啊，就连啊，即系影相可以影到我同波盛平时一贯嘅搞笑形象啊，竟然可以有型格嘅感觉。我哋话哇，影相真系好紧要， 冇错。 我想知道你平时影相是 差的。 差的。因为有时呢我们在电台工作啦，是不是、啊、可能出出入入都会有些同事说、啊、可不可以帮我们同个嘉宾影张相这样啦、嗯。我通常说哎得没问题，然后我就叫了波盛过来影相的。因为我是手残得很厉害的人来的。 你比我更差，即是我已经不是好 了。你已经不是好，但我是比你更差的一个人来的。 因为如果用回在电台那里帮人影相，即是影人像啦。咁啊，最基本嗰啲，即系譬如一条走廊为例咧，即系起码你啲嘢你唔好歪先啦，因为你走廊已经系一个好清晰有啲线咧，你可以对住噶嘛。咁你啲电话有个九格嘅时候，我哋知道咩都唔识都好，你起码啲嘢平即系对称，啲嘢啱水平先。咁你起码揸住对住咁样影，即系起码我有呢啲所谓少少啲嘅概念， 嗯， 揸住喺手嘅啫，系啦，即系呢啲叫 basic 到好 basic 噶啦。我平时影相系用呢啲嘅， 系。唔系线呢个咧，有啲人我想知道你影相系会唔会开住嗰个九格框嚟影啊？ 我自己呢部电话就冇嘅，但其他人如果有嘅时候，咁我就照跟。我一般都唔用嘅，其实。 因为有时咧，我觉得嗰个摆位，即系例如你上网都会有啲咁嘅教学噶嘛，即系究竟点样三七比例啊，或者点样攞嗰条黄金线系攞得最靓啊，都会有呢啲比例去教噶嘛。咁当然你好难攞得足嘅，即系有时呢啲嘢咧。是你模仿是好易好容易，但如果你要攞得好准嘅话呢，是有一定嘅技巧喺入面嘅。即係例如可能纯粹有啲人就话，例如可能你 Instagram 你开一个 post 呢，佢咪会中间有两条线俾你间开三卡嘢㗎嘛。咁呢如果你最理想就是可能个人一系喺正中间，一系搭正其中一条线，然后另外一边系空旷啲嘅环境去营造嗰个 feel。即系呢个最基本嘅一种构图方法啦，咁当然你再高深啲个构图方法系可能再复杂啲，系唔知点样再攞到好准个头几大，上下嗰个空间留几多，咁呢啲又再复杂啲啦。但系最基本嘅呢条三一线啊，或者唔知几多嘅黄金比例，呢啲系上网学到嘅嘢嚟。而如果开到嗰条线或者好似你电话可以开到九格框嘅话咧，其实系方便到你影相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呢、啊這个同意啊。 系啦、啊，咁当然呢个咧，如果你用呢款去影咧，其实系纯粹以一个叫数学或者比例上嘅美感去影嘅啫。即系有冇 feel 咧，其实系不能用呢个去攞准嘅。即系你好少见一啲专业嘅摄影师咧，佢系攞九格框， 九格框嚟嚟作一个叫做较量噶嘛，佢都系攞 feel 噶嘛。九格框咧系俾我哋呢啲咧唔识影相嘅人，佢觉得啊个位好似啱啱好，个比例攞准咗少少，咁去计噶嘛。 啱，系系啊，即系已经撇除未计嗰啲咩光圈快门嗰啲，净系攞个补，净系呢一样嘢。你啱啱讲嗰样都系，因为嗰时候有一种讲法系。即係譬如你可能影大環境嘅，將個人擺個嗰個成幅相嘅角落頭嗰度咧，跟住你同埋又唔知可能要影下嗰個人究竟佢望緊啲乜嘢，即係好多已經係再 advanced 噶啦嘛。 係啦，呢個第一個，即係利用嗰啲框線啊，去即係做到一個基本嘅構圖效果，係我覺得係容易上手嘅。 係 第二廣角鏡。因为而家好多电话，你个电话得一个镜头，你唔明啦。 我冇啊呢、這个。 有广角镜系争好远嘅， 系咪即系将嗰个人可以变得瘦啲噶？ 系啦，系啦。嗱，尤其是小弟咧，就最近去行山，咁啊，跟住之后即系帮另一半影相啦。咁啊，发现咧影嗰个分别咧，你点样拉到人个腿又长又幼咧？就因为佢广角咧，佢拉阔咗噶嘛。咁但系调翻转，其实佢都拉长咗你只脚噶嘛。如果我低炒拉佢行紧山，转身嗰下咧，其实就好似拉长咗只脚啦。其实某程度上系一种嘅 P 图嚟嘅。 不过你影嗰下已经落咗嗰样啦。 系啦，因为佢拉阔咗件事啊，即系所以有啲人话咧，如果你影群体照嘅时候或者即系大围相嘅时候，你唔好企左右咧，系会拉到你块面好阔，就系咁解，因为个广角嘅问题。但如果你识得利用个广角去影相嘅话咧，有时咧去影嗰啲企正中间，然后拉佢条长腿出嚟去影嗰个效果，其实系做到嘅咯。 系咪就算矮都可以救到噶？你有冇试过？ 你要揾丽英试下。 但是因为咧，你讲呢一个 唔系你嗱，你一个最好简单嘅例子啦。 啊， 黄天仪唔高啦啩？ 唔高啊， 但系佢啲相影到好高噶嘛？ 系啊系啊系。 咁当然佢本身嘅身材系 个比例 系好嘅， 系， 但系佢都影到佢高噶嘛？即系佢随时影到吴若希咁高噶嘛？ 哦，佢有教过帮佢影啊，嗰阵时 系啊， 佢嗰阵时时佢嗰啲咩 outfit of the day 咧，有时出场啊嗰啲以前影咧，佢嗰阵时教我咧用佢部电话，首先咧就反转，即个镜头平时我哋拎起咧喺上面咧，所以将佢反转喺下面啦，然之后踎低炒影翻上去，然后再将个地下同埋个天嘅比例咧，佢我 系啊系啊， 咁咧就显得佢高啦。 嗱呢、這个比例同埋再加上咧，我上网亦都睇过啲咁嘅 tips 啦，例如系。条腿即系个脚趾咧，系如果啱啱 high 正个框边咧，俾人一种错觉咧，系再长啲嘅。 哦， 即系就呢啲小技巧，其实你上网有好多呢啲教嘅方法，即系一啲俾最唔识影相嘅人去学嘅一种基本嘅求生功能，就系、是、咁样啦。即系你嗰时黄天仪都有教你噶，即 系 你而家即刻开黄天仪嘅 Instagram 睇，你都唔会觉得系咯？ 佢咩？唔觉得佢咩？ 唔觉得。佢咁娇小玲珑啊，但其实佢真心系娇小玲珑嘅，系啦， 要小鸟依人啊， 系啊，小鸟依人。 嗱，头先你讲广角镜啊，另外有一个咧，我都系最近发现嘅，同啲朋友都系用电话内置有嘅功能就得噶啦，就系、是、啊 ，inspired by 我嘅偶像麦浚龙啊，就系咧用黑白 filter 影相。所有嘢去到黑白咧， 如果看着我不妨蒙一点， 嗱蒙都系一个方法，但系你本身如果你因为电话内置黑白 filter 噶嘛，其实唔知点解你影人啊影景咧，你只要用嘅黑白色咧，你本身睇落去咧就已经有一种 feel 喺里边噶，即系可能一条公司走廊你就咁影咁，可能啲光唔靓啊，剩啊嗰啲唔好睇啦，落咗黑白之后咧。就多咗一种啊！呢、這个人呢幅相好似有啲嘢想讲喎喺里边。 唔系，但系唔系咁易嘅。即系 Juno， 你不能攞嚟做比较。个原因佢系 Juno，OK？ 佢系不嬲长久以嚟都系嗰种嘅色通嚟噶嘛。即系就连 MV 啊，都系嗰种 feel 噶嘛，系咪先？即系佢偶然转咗，大家都唔习惯。例如我记得《情感的废墟》嗰个 MV 咧，大家话睇唔惯 Juno 嗰啲 MV 啲字咁大啊。即系呢个系佢一贯以嚟营造嘅感觉嚟噶嘛？但系如果系我同你影我哋两个嘅自拍照，黑白嘅话，就会有种车头相嘅感觉啦。 所以我唔建議亂嚟，但我覺得係 agree 嘅，係你要製造一種嘅通咯，俾自己咯。即係等於我哋上一兩個禮拜話，你要俾人一種感覺係你一直營造以嚟咧，你只要營造到出嚟嗰種就係型啦。即係例如我影親相都係 out flow 嘅， 就係呢種風格啦。係 啦，我呢個就叫風格，咁就型噶啦。即係你，但係你嗰種 out flow 你真係好叫做。我覺得一開始你不要咁隨意地 out flow 先，即係你好 standardized 地嗰種 out flow 永遠都係嗰款嘅 out flow 咯，即係你永遠都係淨係影到後面影唔到前面，但我又 feel 到你前面想講咩嗰種感覺，其實可能都係一種 style 嚟噶嘛。 哦， 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我明。 即係例如我拎住罐啤酒咁，但我喺影住沙灘嘅，但我啤酒睇唔清楚。咁我做到呢种效果，或者下次我拎住杯咖啡嘅，我影住居水马龙嘅中环街，但我咖啡唔明显嘅，蒙咗 blur 咗嘅，但我后面条街好清楚，我永远制造呢种嘅嗰个对比嘅话，咁咪形成一种 style 咯。哦， 咁啊得啦，所以唔系贸贸然你话转黑白就转黑白嘅阿山。唔係咁容易㗎， 我成日都用黑白，諗唔到話用黑白啦咁樣。或者有啲人落嗰啲 filter， 即係裝嗰啲 app 咧，用嗰啲舊菲林啊，佢嗰啲咧有啲 noise 喺面咧，跟住色咪 distort 咗咧。咁嗰啲嘢你影乜嘢都突然之間 有啲攞得太多啦，有啲真係攞得太多。我建議大家唔好，所以千祈唔好亂嚟。我唯一有一個再簡單啲嘅方法，即係如果你要影你嘅女伴啊，啲女孩子咪好中意咧。有嗰种自然嘅回眸噶嘛？系啦，你嗌佢，喂，拧过嚟，一二三，拧过嚟嘅时候，你就揿连拍，好过你落 filter。实有一张 OK 咩啊？ 哦，即系实有一张系 OK。 系我大部分，因为你嗰、那个你唔系，当然你要同嗰个女伴有一定嘅默契啦。因为你个连拍你不能连拍得太多，因为你拍片好过啦，系咪先？你拍片 screen cap 啦。但唔係噶，你大概有個默契係大概知道佢反應啊，即係佢反應係一二三零啊，定係一二零，定係一二三先零，即係你大概捉到佢嘅默契。你平時可能影佢幾幅相嘅時候，你大概捉到佢回眸嗰下嘅默契，同埋你都 make sure 佢回眸嗰下，因為咧回眸有樣嘢好緊要嘅。你當佢影呢啲動態相嘅時候咧，佢頭髮亂咗咧，佢唔會鬧你啊。即係咁，我冇得避你擰緊頭啊嘛，係咪先？咁真係亂啊嘛。 攞你自然嗰下， 系啊！你平时 steady 佢一定会闹你噶。哎呀，我个头啊！ 哦，系你讲 steady 系啊！我试过咧去旅行咧，即系嗰阵帮女朋友影咧，好似系嗰啲静态嗰啲永远点样影咧都系对嘅，我点样影都冇办法影得靓嘅。所以，但我真系冇谂过你讲嗰个方法，因为我觉得我连静嘅都影唔好啊。 唔系回眸系易啲嘅，当然啦，小弟系迈向紧好似我啱啱话斋嘅艺术感觉。所以连我啲回眸都系 out flow 嘅开始，我想表达一种桃花依旧、人更美嘅感觉。所以影到风景，影到你蒙糊，因为看着你不逢 逢 一点。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啱啱呢一个星期呢，我就戚起条筋揾翻一啲电影歌嚟听嘅，因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嘅入围名单就早几日公布咗啦。咁喺度都再次恭喜啊！咁多个入围嘅单位嘅，咁啊喺度听翻一啲电影歌嘅时候，其实当中有一只咧，我自己系特别中意嘅，中意到点啊？唱歌唔好听，当年喺大学参加比赛都要唱呢一首歌，仲要同我朋友合唱嘅。虽然呢一首歌本身严格嚟讲都唔系合唱歌嚟嘅。只不过中间有一段英文的 rap， 而这首歌很神奇的，当你同朋友去唱 K 聚会的时候，只要点到这首歌，特别是男士就会热血沸腾起上来，就会即刻抢着拿支咪来唱的。刚刚讲过这首歌中间有段英文 rap， 但是呢十之八九唱这首歌的人都是不懂的，不会知道那段英文 rap 其实 rap 紧啲乜嘢， 不过咧都要拎住支麦啦，扮晒嘢，跟住只手喺度悠悠悠咁样样，要模仿嗰个人 rap 紧。而主唱呢一首歌嘅朋友咧，我一路以嚟都好中意睇佢嘅电影，因为佢好似喺漫画走出嚟嘅角色咁啊。点因为其实啲漫画按照住佢个样嚟去画咧，有时我都唔知道。佢就系郑伊健啊，佢好多嘅电影嗰个造型咧，即使嗰头长发好似都冇乜点样变，最多去到中华英雄嘅时候长少少咁啦，但系一样系咁有型嘅。去到今时今日，你有机会可能见到佢一啲相都好啦，嗰执头发好似冇变过一样。咁究竟系郑伊健边一套电影嘅主题曲我咁中意呢？就系嚟自《烈火战车二之极速传说》嘅极速啦。顺带一提啊，呢套戏里边嘅其中一个女演员林希蕾咧，曾经我都好中意嘅，而中意佢咧就唔系睇《极速传说》嘅，而系睇咗佢同郭富城嗰套《父子》。如果你睇过嘅话，我谂你就明白噶啦。所以今日最后送俾大家有郑伊健嘅呢一首《极速》，嚟啦，跟住一齐 rap 啦！ 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唱醉，黄灯有醉，红灯有醉，连挡热队表演出句。 The legend is like I should suck as I crack an attack on my tie tracks. I speak to the payback, I run back and break. See, so they hit the brakes, it's like a revolution here to stay. I break the lock, bust your chop, open shop, and never wait for the cops to say stop. Kiss your girl before you feel like an illusion. I live a life in an evolution. Oh, you know me by, 飘移见解，不想醒觉，只想感觉被放大，愤怒瓦解，万人膜拜，赞颂我的伟大。 时刻革命，王者界定，长街印下，展春记忆，燃烧性命，谁都拼命，轮胎带着咆哮叫声。I break the law, bust the chop, open shop, and never wait for the cops to say stop. Kiss your girl before you feel like an illusion. I live a life in an evolution. Oh, you know me by, 飘移境界，不想醒觉，只想感觉被放。